向海边，问老头借支烟，他坐在旧窗沿，安心换心情闲，他说来自难过的雨夜，唱起歌来不知疲倦，他要找个平淡的工作，写几首简单的歌，他说这土地青春依旧，不想错过每天的日落，他要做个多情的过客，路过更懂得生活，他准备干粮收拾行囊，去看月光吻海洋，

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在我们哭的笑的泪的岁月里，我们是否该好好珍惜自己。总是对别人太热情，却对自己很就像一场

去有银光似白云的地方，把我留在这里。那些有银光似白云的地方，让我想起了你。 不经意的表演都能送给曾经些许温暖。 个夜晚陪伴

得刚才我想起那首歌，歌词那么长，我却一直都记得。他说你爱围墙而生不默，我来唱副歌。一个人的声音太单薄，他唱一句，我轻轻跟着，连声音都充满表情和动作。我唱着歌，他安静地笑着，那旋律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那是爱的人曾为你哼唱过。我说岁月太匆忙，我们都不够深刻，你和我都只是过客。你和我在唱起那首歌， 别开口，继续沉默。当我离开以后，你也许会懂得。嘿，今天再美，也抵不过阴天的灰。节拍都在流露，舍不得这感情没改变。这也许只是首情歌，有人会跟着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舍不得这感情没改变。你曾说过会等着我， 的黄河，那你的我的，混成一团那扰乱因果，空洞的复杂的新的旧的，无法分割吞噬我。 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

总会陪着你走，不会再离开爱。 山处，从前轻狂扰我时光。 场失去前赴枉然的意义。无论你懂得与否，不能回头。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曾听爱的人说起，就此匆忙错过，不必回头。行歌在恍然半生的豪情里，不再多想，走过平淡日常，忽然止步，怎么伶仃是一步，默然一步，回首梦尽处，从前轻狂绕过时光。行歌走过平淡日常，忽然止步，怎么伶仃是一步，默然一步，回首梦尽处，

你一直陪着我，就像我从未曾

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我遇见最后一片树叶，冬天里最后一片树叶，安静地等待着春天。抬起头，我看着他，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水。当树叶 要不会退的冷，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会等。不会谢的花，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 今すぐにでも飛んでゆくよ風が吹いても雨降りでも今すぐにでも飛んでゆくよ風が吹いても雨降りでもこれからもずっとずっとそばにいて誰よりも早く伝えたい誰早く伝えたい。 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无形的浪子，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是你 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 是我梦里陌生熟悉与众不同，你是我梦里幻想现实不灭星空，眼睛彩色是你，黑白是你，低落欢喜有时不见踪，你是我梦里梦里迟疑果断，思想牢笼，耳朵沉默是你，呼啸是你，分裂退化脚底悬空，你是我梦